第127集，有人想杀我。龚应贤起初只是觉得男子可疑，这种鱼龙混杂的夜市，小偷小摸的很多，但是只要没犯事，一般见到警察都会配合。毕竟老油子都知道，只要不是抓现行，警察不能怎么样，一旦反抗他就真要进去了。所以他这一跑坐实了有鬼，加之这段时间发生的事，龚应贤很快就联想到了什么。他朝仁义吼道： 先疏散。 说完就拔腿追了出去。整个烧烤店的人都懵了，仁义也是花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。他用力甩了甩脑袋，还好最后半个小时他没喝酒，就怕龚应贤不高兴，所以一直在喝解酒的饮料，现在清醒了不少。他叫道： 大家先出去，全都出去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 仁义怎么了？ 王猛想站起身，但是喝多了差点被脚下的酒瓶子绊倒。 别问了，能动的赶紧把喝多了的扶出去，快。 仁义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猜龚应贤也不知道，因为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。店员和顾客虽然也一脸茫然，但既然是消防员说的，他们也不敢耽搁，纷纷起身离店，店内一时有些混乱。仁义把刚才发生的事快速回忆了一遍，他没看到什么前因后果，只用余光瞄到了龚应贤拦了个人，然后那个人跑了，龚应贤去追，所以关键是那个人。 刚才那个戴黑色鸭舌帽的是谁？哪桌客人？ 不知道，我也刚看见，他从厨房出来，可能是找厕所的吧。 厨房？ 仁义和严爵对视一眼， 赶紧疏散，打119，把周围店里的人都疏散了，快！ 仁义往厨房跑去。厨房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前厅出了事，还是照常工作。仁义吼道： 都停下，都关火，全都停下！ 众人都愣住了。仁义环视四周，厨房最危险的东西，无非就是煤气管道了。家庭的煤气管道都比较简单，且是暗装的，而饭馆厨房因为需要分非常多的炉灶，管道比较多，有时候因为店铺转让率高，这家做日料，下家做川菜，还会经常对厨房改来改去，改得不规范，管道就会暴露在外。仁义跑过去，顺着复杂的管道检查起来，先检查几个阀门，严爵也跑进了后厨。 怎么样？阀门没漏？ 虽然看起来似乎没有异样，但保险起见，仁义还是把阀门关了。 仁义， 怎么？ 仁义跑过去一看，遍体生寒，有几处金属管道正在被不知名的化学液体腐蚀，那东西看起来像水银，银白色的粘稠的液态金属。仁义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水银倒在煤气管道上，必是用意叵测，用心险恶。他一边从案台上抓起抹布，一边叫道： 检查一下是不是所有煤气阀门都关了，所有明火全部熄灭，打119，快点。 他们已经闻到了空气中淡淡的煤气味，不知道是后厨都有这样的味道，还是已经泄露。总之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，即便阀门关闭，管道内还残留着很多煤气，遇到明火都有爆炸的风险。几个厨师各自行动了起来，严爵戴上厨师手套，小心抹掉了一块水银，见那一块管道壁的颜色明显与周围不同，且呈现皲裂纹，他沉声道： 应该是被腐蚀了，还好发现得早。 两人遍体生寒，巨大的恐惧如一只无形之手在瞬间攥紧了每个人的心脏。如果龚应贤没有来，如果没有发现那个可疑男子，如果这里的煤气泄露，厨房每时每刻都燃着好几处明火，如果没有这些如果，那后果他们哪怕想想都胆寒。仁义抹掉额上的冷汗，咬牙道： 肯定不止这几处，赶紧都检查一遍。 又有几个中队长冲进了厨房，仁义把情况简单说明了一下，让他们顺着煤气管道一条一条的检查，最后竟然检查出四处被浇上了水银，还有两三个地方浇得太匆忙掉在了地上，有两个地方的管道已经出现了皲裂。严爵甚至不敢有手碰，用抹布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地把管道包了起来，抹布不够了，就用湿润的卫生纸缠上好几圈。几个中队长把整个厨房都给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，没过多久，外面警笛声和救护车的声音先后响起，确认厨房暂时没什么危险了， 仁一和严爵对视一眼，依然心有余悸。严爵绷着脸，擦着额上的汗。 这不会是你说的那个邪教的人干的吧？ 从手法和针对目标来看，很可能是。 操！刚才如果真炸了，我操！真他妈的！ 出于保密，仁义不能把演唱会的事告诉严爵。正因为经历过演唱会的事，所以他并不为这帮人的丧心病狂而感到惊讶，他只是害怕。更让他害怕的是，这帮人有能力、有意向、有目标去做出更可怕的事，而他们至今逍遥法外，一天不落网，就没有人能睡得好觉。 我算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单独行动了，事情比我想象中严重多了。 啊，我不该来聚餐，差点连累大家。 仁义抹了一把脸，满面青灰，眼神黯淡不已。从前他虽然知道自己可能成为紫燕的目标，但那只是基于紫燕的威胁的一种猜测。他们虽然尽力防患，但他们的生活并未改变太多。但这是第一次，第一次，这个威胁变成了事实。他真的是紫燕的目标。有人想杀我，且已经付诸行动，这个认知对任何人而言冲击都是巨大的，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是超负荷的。何况仁义本来从事的就是高危行业，无疑给了歹徒很多机会。 你不准有这种想法，这是歹徒的错，不是你的。如果不是你一直协助警方，他们可能还不会针对你。你只是在做一个消防战士应该做的事。相信警察吧，早晚会抓到他们的。 我也不会被吓倒的。 不知道那个警察抓到人没有，我们去看看吧。 肯定抓到了。 你对他这么有信心？这么说，他是特意来保护你的？ 算是吧。一开始跟案子有关的事故就是我出的警，他来调查，合作过很多次了。后来我就全力协助他们破案。 整条街的人都被这家烧烤店的异动和外面的警车、救护车吸引了出来，路人纷纷互相询问出了什么事，但没人解答得上来。两人走到街上，见私家车堵了整整一条街，警车和救护车在夜色下放射出令人高度紧张的红光，仁义顿时担忧起来，循着警车跑了过去。老远的他看到了人群中一眼瞩目的龚应贤，发现其完好无损，才放下心来。龚应贤也看到了仁义，他快步走来，将仁义上下打量了一番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人抓住了吗？ 他跑到马路上被车撞了，当场死亡。烧烤店里有什么情况？又是炸药吗？ 你来看看吧。